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儿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40集。 交赏金任务是需要凭证的，不是击杀就完事了，一般是摸个尸，拿到信物回去。江晨见剑客躺在地上，周围的玩家要去合影，不乐意地上前拦住他们，弯腰摸了尸。任务完成，只见剑客懒洋洋地爬起来，回到了封影师的身边。 我被虐了。 封影师也已经起身，看他一眼，声音冷淡。 菜。 江晨微微一怔，定在原地，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散。方景行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把那一句听得清清楚楚，感觉是江晨的声音，顿时挑眉。附近的玩家也是一怔。 靠，竟然还有一点动画效果。 咋回事啊？竟觉得有点好磕。 合起来叫一个名字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？ 啊，难道又是一个隐藏剧情什么的？ 哎妈，我就喜欢游梦里的这些小故事，哎，我得查查去。 方景行听着周围的议论，到了江晨的身边。他不清楚江晨现在是个什么心情，但代入一下，他的朋友如果在游戏里这么纪念他，他也不会太平静。江晨静了一会儿，看向方景行。 走吧。 烟花还看吗？江晨思考两秒。 看吧。 他说完也买了一个烟花，蹲下点燃，庆祝他虽然迟了30年，但终于是来赴约了。 没事吧？ 能有什么事？ 方景行摸不透真假，逗了一句。 那我在这里站了半天，你就没闻见什么？ 什么？ 我身上的醋味儿。 江晨指着地上的烟花。 我给你冲冲。 不用，大佬饶命啊。 正说着话，如意的五位主播走了过来。同在一个帮会，又是这么近的距离，他们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满足粉丝想听大佬说话的心愿，上前祝贺。 恭喜大佬。太郎有什么感想？ 没有。 五人心想妥了，说两个字也叫说。结果没等主动告辞，就听自家兄弟率先赶人了。方景行一副体贴的样子。 听说你们每天都得直播，去忙吧，别为了我们耽误赚钱。 他话锋一转。 你们没拍我们吧？我们普通玩家不想上镜。 哎，快别浪了，你马甲这次是彻底掉了，知道吗？ 他们看了看这有老婆没兄弟的混账东西，扭头就走。方景行陪着江晨把烟花放完，回城交任务。玩家们急忙跟上去，见他们把信物交给管理赏金墙的 NPC。 紧接着双人赏金板块的最上方又亮起了一层，是三条水平的任务，颜色遵守下面的规矩，每一级的都各不相同。 长见识了，原来这就是十级的任务。 哇塞，只看着都觉得高大上的样子，有生之年系列啊。 我操，你们快收拾奖励。 哎呦，木了木了，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 哎，我等凡人只能仰望啊。 话说两位大佬是不是还能往上打？ 顾问和白龙谷他们也想问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才八点多，还没到十方局面下线的点。方景行看着身边的人，还打吗？或者把九级的其他任务也打了？ 不想打。 那老规矩。江晨点头，跟着他往竞技场走。围观群众有的目送，有的去玩别的，有的接了十级的任务，打算和 NPC 合个影，还有几个试图跟过去搭讪，被方景行轻松挡了回去。另外就是孤问和白龙谷等喜欢 PK 的人，仗着和大佬熟，见他们要去竞技场，便厚着脸皮也去了，想着能让大佬指点一下。方景行询问江晨的意见，江晨无所谓，带着这些人建房间，往地上一坐，示意方景行打。你就光看着， 我给你鼓劲儿。 不够。江晨不清楚他会说出个什么东西来，以防万一，翻出了如初的话。 憋着。 方景行无奈，好脾气的和这些人各打了一局，见他们还想打。九点半之后再来，给我们点二人世界的时间。几人一听这话，连忙识趣的告辞了。其中两位帮主站在门口互看。 哎哎，我打赌是不是要赢了？ 想着他能忘了的顾问希望落空，一个字都不想说，带着帮会成员去打团战了。身后的房间里，方景行来到江晨的面前，见他果然没有起身的意思，便在他的对面坐下。咱们去主席那边转转。 不去。 方景行知道他有顾虑，思考一下。 你不是陈辉兰乐的粉丝吗？ 江晨看着他，方景行帮他分析。 你的技术是和他学的，对他的打法熟。如果看出黑色封印师是陈辉兰乐，你找上门问，这事儿合情合理啊。 江晨想了想，被他说服了。于是二人去了老当益壮帮会所在的小城。夕阳团这时都没有去打本，听见门卫说有人找，出去一看，发现竟是他们的团宠，便高兴地把人带进来，想要摸头。江晨赶在他们造反前后退一步，冷淡地提醒。 熟。 几人遗憾地控制住自己的父爱，教育道。 别这么无情啊，小心以后找不到女朋友。 江晨心里装着事儿，加之不想被怀疑身份，鬼使神差就给了一句。 我不找女的。 方景行顿时一愣，紧跟着开口。 嗯，有我呢。 咦。 江晨沉默地看向身边的人，方景行笑着握了一下他的手，示意他冷静，然后主动提起了黑色封印师。 我们觉得风格挺像的，所以过来问问前辈们。 不是像，那就是以他为原型做的。 当年是我们亲自做的测试，还特意从保存的聊天记录里边拆了音频。 完成任务后你们听见了吗？ 听见了，只有一个字。 一个字足够了，他就是那样的性格。 方景行笑了笑，暗道还真是。他记得和江晨第一次组队打怪，他摸鱼打得少，江晨就说过他菜。 这是前辈们一起设计的？ 不是，是另外一个朋友。 几人便为他们讲起了过去的事。 他现在已经升为副董了，厉害吧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